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学生上门，却等来了一位帅气的不速之客。艳遇一般的剧情，对于女教师艾维利亚来说，却是30多年来最晴天霹雳的一天。墨西哥著名话剧《社会形象》再次被搬上舞台，女主人公追求自由和爱，行为上却恪守社会形象，男主人公则截然相反的玩世不恭、热情奔放。两人从互不认可、彼此倾诉到最终和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部跨国界的成人礼，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补补人性这门课。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经典的话剧作品《社会形象》。 哎，我们先来请出几位主创人员哈。我们来请出实力派女演员，本剧的女主角苏丽，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国家大剧院话剧演员，本剧的导演也是男主角赵岭，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独立歌手啊，也是本剧的演员、音乐总监王若慧，欢迎您。 大家好。 我觉得都有好多头衔啊。 对对对，而且呢，我保证待会儿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非常精彩的一些对白，还有精彩的音乐的片段，都是出自于这一部话剧作品，对不对？ 哎，对了，那其实这个剧是一个墨西哥的经典话剧哈。据说也不是第一个版本了，对吧？我们请这个赵导，这个赵主演来帮我们说一说吧。这个本子， 这个剧本一共有好几个版本，其中最早的版本是张秋歌老师和杨青老师演的版本。 对， 今天苏丽老师也跟我说了，张秋歌老师也会来参加这个来看我们的演出。是吧？ 有可能，有可能。 他是第一个版本，在30年前演出的， 89年 演出的。当时这个剧本就，当时就特别轰动。然后据说当时的女主角杨青老师凭借了这部剧获得了梅花奖。非常不容易，因为是一个国外的剧本，用国外的剧本获得梅花奖，据说是特别特别难的。 第一次有中国的女演员用国外的剧本得梅花奖，这个很厉害的， 很难得啊。 对，因为可能我们平常都知道国外译制的版本， 对， 它有很多包括语言习惯上的呀，还有一些文化上面各种差异哈。 对对对，没错。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了不起。 对，当时张秋歌老师演的就是我现在演的这个角色 Lenny。然后第二个版本，我们所现在在网上能看见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宁玲老师 啊，和贾宏声老师演的， 嗯， 啊，这个版本是能在网上能看到的。那么这个版本呢，是当年他们那个剧呢，是在墨西哥大使馆把他们墨西哥大使馆的一个场地借给了他们进行拍摄的，啊，那么后来据说还有在2007年，据说还拍过一次，但是这个版本我们就没看见，没看见。这个呢，是我后来听本剧的翻译杨明江老师介绍了，说这个剧后来在2007年的时候再次上演过，但是这个版本后来我们没看见， 嗯， 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版本的情况。 哦，哎。那今年正好是距离首演1989年是整整30年过去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由头或者说缘起，所以咱们今年又重新把它准备要搬上舞台吗？ 巧合吧， 巧合， 巧合，对，巧合。 嗯，但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本啊，虽然我们没有看过这个原剧剧本，但我们看它的名字也知道，这是一个反映现实问题的一部剧。那其实30年过去了哈，我不知道就是这期间有没有一些变化，因为可能我们30年前认为的恋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30年后，可能我们整个的这个恋爱观啊，或者说这些已经发生，悄然发生了一些改变。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在剧本当中会体现出来呢？ 其实这个剧本的名字它叫社会形象，但是它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的名字社会形象，你会认为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严肃题材的戏剧， 正剧， 特别正剧社会形象啊。但是其实等到你真的这个大幕拉开以后，你发现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剧目，它特别特别有意思。你想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半小时以后，就这个女演员整个就成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差不多另一半那种感觉了， 基本上是完完全全的谈了一个恋爱。 哇，就在这一个半小时之内， 对，一个半小时之内谈了一个恋爱。 在实际发生的故事当中，应该是在3个小时。 嗯 嗯， 从这个男人 Lenny 摁响门铃到他离开，应该是3到4个小时， 差不多， 差不多 3到4个小时，下午6点。 原来是不认识的。 嗯，完全不认识的， 就是第一次见你面就不太顺眼那种类型的。然后结果在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们也看了，就是这个大概故事梗概，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性格的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就属于看了你之后就觉得，哎，这人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块儿那种感觉的。 所以这就是剧本的巧妙。 嗯， 你刚才问有可能会不会有隔离感，没有任何隔离感，因为这个剧本的基础，它的厚重感和它戏剧的巧妙的设置，为他们两个角色和整剧给你，就是这个剧本再过100年拿来依然没有问题。 嗯， 那两位演员也分别介绍一下吧，各自在剧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嗯， 比如说苏丽啊，这个角色怎么样？ 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职业啊？为什么就哎，为了维系自己的社会形象会去做那些事儿呢？ 他因为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禁锢的，他是一个教师，他是一个私人教师，而且他不是那种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跟大家伙讲课那种，他是在家里头给私教，相当于所以说呢，他这个 Lenny 来找我的时候，我是把他当做我的学生， 他以为是我是他的学生， 我以为他是学生，实际上他不是。所以说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他里边就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会碰出火花。 对，他一开始以为是我是他的学生，然后我进门我就迟到了，训了我10分钟，然后10分钟以后发现我不是他的学生， 对，就很尴尬， 就很尴尬了， 就是这种尴尬，就是在这个两个人的这个相互试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相互的这种试探当中就开始深入了，深入的了解双方。 嗯 啊，他呢用他的巧妙的一些办法，这个来 攻破他的心房。 对对对， 直最后把他拿下。 哇，厉害了，这一个半小时你可做了不少事啊。 啊，对，不拿下我是一半的时候就拿下我了，所以说他很厉害啊。 对呀，啊。那赵玲再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角色吧，好不好？ 就是我这个角色就是负责拿下他的角色。我要在45分钟之内把他拿下，然后再用剩下的45分钟再把他搞疯。 哇， 我要把他变成我的一个长期 的客户，那具体的这个留一个悬念， 对，不方便剧透哈。 对， 哦，就是说这个前面呢是说两个完全性格不一样的人如何能开始互相有火花， 有火花，对。 后半部分就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了， 对对对。 那若慧呢？ 我是负责这一部剧的音乐的部分。嗯，然后基本上其实主要的精彩点还是在于两位老师的戏，但是音乐的部分呢，因为到时候我其实也会现场唱，就是对，会出现有两首歌曲是我三首歌曲，但是有两首歌曲呢是我自己创作和编曲的，然后制作的，然后还有一首歌呢，我们也用到了墨西哥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童谣，叫做《小蟑螂》，作为一个开幕曲，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那么基本上整个剧的音乐部分是这一次由我来负责这个样子。 那其实你在里面也是有角色的是吗？ 最开始其实没有，但是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两位老师的整个剧整个排练，我发现其实如果要做这个音乐部分的话，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和这个剧情挂钩的。包括他们的很多的一些创作的方式和演绎的一种方式给了我很多灵感，所以在实际这两首歌曲尤其在歌词部分更多的全部都采用了剧本的一些内容，这样能够和这个剧能够有很深的一个关系，这样。 是我们尝试一下，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来听听这两首歌曲啊。还是回到我们的角色本身吧。听说剧中的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的形象哈。几位能不能也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眼中这个文艺女青年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哈？ 文艺女青年， 我觉得吧，现在很多 精神会有精神洁癖的。 对，很多年轻人现在啊，已经是不流行说这个词了，就抗拒这个词。你不要说我 那个年纪很流行是吗？ 对对对对，现在年轻人都是，你不要说我文艺青年，我不是，反正我觉得他们现在很抗拒。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文艺女青年这个词儿，它只是一个词儿吧。这个词儿，我觉得应该是在我或者我在比我的年龄再大一点的人。他们对于文艺青年的这个词儿，就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会更深刻对这个词的理解，但是今天来说文艺女青年其实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精神洁癖，也可能就是说他对生活的要求质量很高。你比如说我会需要精神生活的那个层面上面要求很高，比如说是电影电视戏剧，以及他自己觉得我应该生活要绚丽多彩啊，我不能就是说平平庸庸只是吃了喝了玩了，这种东西他的精神要求很高。我对文艺青年的这种看法就是这样的，包括书，包括有好的戏剧，这个大家都很趋之若鹜，有时候甚至于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很闪光的。 那您觉得现在还有所谓的或者说您看得到的这些文艺女青年吗？或者说文艺青年？对， 有啊，我当然有啊，我看到我因为我 他们的特征还鲜明吗？ 我觉得挺鲜明的。 到时候你说说，先让咱姐苏丽姐说说。 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我见到的很多都是这个怎么说呢？你可能看她的外表并不是穿的光鲜艳丽，但是呢，你会从她的眼睛里看出纯洁来。我是这么感觉的。他在跟你交流，或者说想跟你交流一本书或者一个戏剧的更多一些，但是你会觉得他身上有很多气质是跟穿金戴银的人完全不一样的， 纯粹。 嗯， 就他的精神世界很富足。 对的对的， 所以他流露出来的眼神会看他这个世界更加的纯粹。 对对对。 那问问若慧啊，刚才也有话要说是吧？ 哦，没有没有，只是说起来特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的文字首先都非常的诗意，就是充满了诗和远方的感觉，就是总是每次写出来的文字都有很多的诗意，这是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特点。 你觉得自己是吗？ 我觉得我不是。 可是你写歌啊。 对，我觉得你挺典型的呀。 对 我吗？不不不。我觉得我自己 做音乐的纯粹也是、这个、 一种纯粹。 粹吗？ 一种纯粹。 嗯，那可能我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狭义和广义的区别了。可能就是广义上来理解，我们都是文艺青年，我们是从事文艺的工作者。但是如果从狭义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可能个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文艺的青年，我挺怎么说呢，没什么仙气。我觉得有的时候文艺青年要有一点点仙气。 不会吧，我觉得不是仙气的问题。 是吗？ 其实有的时候也得接地气儿， 嗯， 对吧，不应该是完全有这种仙气飘在空中的，让人看的有点好像抓不着摸不着的头脑的那种感觉， 嗯， 对吧。 嗯， 赵玲老师是不是应该挺有发言权的呀？您这岁数摆在这儿呢。 嗨， 岁数摆在这儿，对， 是不是有点躺枪的感觉？ 但是我好像就是一般，如果让我来判断文艺女青年，我都是从外表装束上。我觉得文艺女青年好像走过面来，基本上能够看出来。 长直发吗？ 可能是有一点这种外形上能够判断出来， 衣着朴素， 长直发不化妆。 对，布置的 就棉的 单一颜色 的，哎，单一颜色纯棉，再加上那个就是说环保的那种， 对， 背的包， 对， 都不是皮的， 对 对， 布的， 你快，咱们就直接给人限定了。 所以你就看磊哥，你就看就是男性跟女性眼中的文艺女青年差别是有多大。 你 不觉得男性看起来很外表吗？真的是。 我们男性是靠眼睛活的，女性是靠。 对呀，啊，你看这个区别就来了。你看我们两位女老师解释这文艺女青年的时候，可能从更多的我们说精神世界呀， 是是是。 你看男性长直发，不衣服，哎，真的是， 就是非常的特点鲜明啊。 我们是靠看的，对。 那剧中其实这个老师她也不是非常典型的文艺女青年的形象， 她不是 那个文艺女青年，她不是纯的，就是怎么说呢，她有那个方面的这个一些，她有那个方面的一些气质，但是呢她不完全是，她只是有点禁锢自己的， 古板，特别古板的一个女老师，其实是有点古板，有点禁锢，就是板板正正的， 有点像办公室故事里的 Ludmila 吗？ 跟她还完全不一 样， 她有那硬的男人的东西在里面， 有那种相似点。 不，她这个老师没有硬的， 哦，没有硬的那方面， 她非常女性，她是还是个女性， 跟苏丽老师一样，对。 哎，那这么问吧，赵老师，那既然说在剧里你是等于说一看就看上她了，对吧？那是 不是 也没有吧？ 没看上他， 就是他根本没有，他从始到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有点剧透。他是没有看上我， 我的目的 就喜欢你们剧透。 他就是为了目的是什么呀？推销，你知道吗？他就得先让他看上他，然后爱上他，然后推销成功。 我的目的是让他看上我，并不是我要看上他。 对， 明白。所以这就有很多反转的剧情在了。 哎， 最起码有3到5次的反转。 差不多 哇， 3到5次的反转， 这就有趣了。因为刚才说了那么久哈，就我们也今天是准备了一些就是现场的对白， 对， 咱们这样还是先听一小段之后呢，哎，我们来解释解释哈，这是剧情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是吧？ 好， 那我们听第一小段。 好好好， 来， 哎，威利啊，你不知道吗？今天你才算是完完全全的生活过了，你享受了，你爱了，你恨了，你哭了，你笑了，你糊涂了，这才是生活。 我知道，可是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哎，维利亚，你知道吗？你所祈求的不过是一种符合你的梦想或者是幻想的现实，然而真实情况却远非如此。你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一切，你以为我们这些真正在生活的人是不付出什么代价的吗？ 我们不要又绕到这个上面来，你这个人太坏了。你让我受了那样的苦。 哎，威利啊，我也曾感到过孤独，我也付出过代价，精神的和物质的代价。 别绕弯子了，说正题吧。 我就在说正题。哎，威利啊，我感谢你给了我这个充满生命的夜晚，我会牢记在心的。 你会再来吗？ 不，艾薇利亚，艾薇利亚，你不知道吗？今天你才算是完完全， 哎，威利啊，你不知道吗？今天你才算是完完全全的生活过了，你享受了，你爱了，你恨了，你哭了，你笑了，你糊涂了，这才是生活。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哎，维利亚，你知道吗？你所祈求的不过是一种符合你的梦想或者是幻想的现实，然而真实情况却远非如此。你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一切，你以为我们这些真正在生活的人是不付出什么代价的吗？ 我们 真的是不付出什么样代价的吗？这是讲述到哪一段了？这是 已经到了结尾的那一段了。 哎呀， 这已经到了结尾了。 对对对，结尾。 哎，我发现结尾男主角已经把女主角给伤了。 他疯了， 哦，对， 疯了，都不是伤了， 不是伤了，基本上已经疯了， 你就把他搞疯了， 对，搞疯了， 好坏啊！ 刚才那个，其实不是坏嘛，他 有目的 嘛，他有目的嘛， 套路， 套路，全是套路。你看雷内他刚才那句第一句词，他说：“哎，威利亚，你不明白吗？你今天才算是完完全全的生活过了，你享受了，你爱了，你恨了，你哭了，你笑了，你糊涂了，这才是生活。”雷内刚才说到的这五种情况，所有的。刚才艾薇利亚全都经历过了，就在这个刚才说的一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内， 哇，人生的感觉大起大伏，大波大澜， 全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当时看完这个剧本以后，就觉得不是就是剧本作者，他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他能够写出这样的剧本来？我们到现在都是每一遍演完都是，我们都坐在那儿。剧本太好了， 对，我们这是剧本包演员， 我们靠剧本活着。 对，真的。 那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如果这种剧其实一定要有一些人生阅历演起来，他才知道这里面东西说的是什么。 是的， 因为 四十岁以下建议不要演这个剧。 秋哥老师演的时候多大呀？ 应该都差不多，反正 都差不多、 哦、 都差不多。 哎，那三十年前的那个本子和现在对比起来变化会大吗？ 没有变化， 没有任何的变化， 没有任何变化，都是原来的本子、哦、而且那里边的词儿就很奇怪的是，你真的不能动，就现在很多戏会习惯性的 要改 、或者说把这句话改成所谓的自己的， 是 对不起，您真改不了，因为杨明江老师的这版翻译真的是非常严谨， 太经典了， 特别经典，环环相扣。 对， 后面的文字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和前面是有关系的，你如果后面改了以后，前面那个就不通了。 对， 它就像一个抽象一个锁扣一样，全部紧紧的扣在一起，每一个事件每一句话都是有关联的。所以当时每一次我们就这个说剧本好这个话，每一次排练完都会说， 都是这样。 对，确实是剧本好。曾经顾威老师也提到过哈，就是天下第一楼1988年首演的时候，那个本子何济平老师的本子到现在30年过后，他只加了4个字，证明这个本子太好了。 是的， 改不了 、 那我们下半段当中哈，还会继续说一说这个戏里面到底有什么精彩的亮点哈。 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吴哥、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双十一省钱装修哪里去？ 来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啊！一线大牌建材，全房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机，只要999元每平米，轻松拎包入住，限量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怎么报名？ 拨打4006068866，报名占名额，只有99户啦！ 双十一还有什么惊喜？ 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通通送，打4006068866抢特惠，错过再等一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赵导之前也多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但是之前一般都是以演员的身份来的啊，这次应该是第一次以导演加演员的身份吧？ 不是，其实这次导演也真是也不存在导演，就是一直是演员自己互相切磋出来的，就是因为对这个剧本真的是非常非常熟悉了，读的太多了，读的太多，所以一直也不敢以导演自居，所以在这个节目单上基本上找不到导演，就是在角落里面会有一个导演的名字。 那不怕大家很诧异吗？哎，导演究竟是谁？ 会寻找一下，会寻找一下， 目的就达到了，这样子大家更会去看导演是谁， 印象深刻嘛。那导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自己角色的变化之后？ 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因为在这次如果说有一点点导演构思的话，也是若慧带给我的。我当时把若慧请来，给我们做音乐的创作，希望丰富一下这个戏剧的这些元素。然后呢，他来了以后，创作完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我当时我听了完了以后，因为我对剧情比较熟悉，我当时就哎，我就流泪了。我说哎，我说谢谢若慧，我突然感觉到了。我说你在演小艾薇莉亚，我说你就是这个剧里的小艾薇莉亚，我说你第一幕唱这首歌，你就和苏丽老师的大艾薇莉亚出现在一起，我说也许这就是我的唯一一点点的导演构思。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他的童年艾薇莉亚，他一直和小艾薇莉亚一直生活在一起，这个可能就是我唯一算是一点导演公司，其他的都没有，老老实实把这戏演出来就行了。 林哥太谦虚了， 我也觉得 是太谦虚 了，真的啊。 这点构思都挺巧妙的。 那当然了， 谢谢 苏老师说说吧，和这个赵导合作的感受，是第一次合作吗？ 对对对，是第一次合作。赵导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 特别谦虚，完了就跟我说，因为我之前也知道这个剧本，但是呢就没有想到他们会来找我，因为这个当时还有点往后退，因为这个角色真的挺不好演的。后来这个赵导就一再的跟我这个交流，就说这个你要突破自己， 山洞古洞 完了，就是跟赵导这个在一起，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对戏剧的这份执着和痴迷很吸引我。我觉得我很向他致敬在这边，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对于所有的戏的包括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很有共同的一些话语。完了之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之前排戏的那些经验啊什么都拿来分享，特别好。所以说就是有很多质感，并不是说这个演戏就是我们把词儿对完就完了，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的对戏剧的这种要求是在一个平台上的，所以说我就后来就决定，接这个戏突破一下自己。 谢谢苏丽老师。 哎，那我们刚才说了哈，说这个跟三十年前的本子没有太大变化，可是我们觉得有，哎，比如说音乐这块就有。 对，之前肯定是没有这个版本的。 对，因为这是原创的音乐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肯定没有。前边这个约会的新的创作的这些东西，给这个戏里面所带来了延伸的那种思考，很棒。 若慧接到这个任务以后，看了好几遍的连排，一直在看剧本，隔了好长时间，我一直不敢打扰他。我知道他一直在创作，我们俩也是同学。其实我们三个人严格意义来讲都是， 对， 都 是同学， 都是学校的。我们都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啊。然后呢，后来他在创作的时候呢，这是和别的创作音乐不一样，他要有戏剧的理念，所以你听他的音乐，比如说第一首《仙女之脚》，你在听他的这首音乐的时候，你能感觉到 Lene 和 Evelia 他们在幕布后面翻云覆雨。我们在台上不可能真的表现翻云覆雨，但是你听他的音乐，你能感觉到这二位在后面是在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 艺术创作 、就是特别好。那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曲子， 我愿意再生 、他真的把艾薇莉亚这一个半小时经历了痛苦享受全都在这首歌里面表现了。特别棒， 林哥太温暖了，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咱们就来听 听 呗来，先听听这首我愿意再生。 王若慧带来的我愿意再生啊，最后呢也是把这首歌曲的主题点名我愿意再生，但是之前的那么一大段独白说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能不能咨询一下问一下。 其实这个是我们苏丽老师演的这个角色艾薇利亚的她写的诗、 啊、 对，其实这个应该让苏丽老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说的是什么。 嗯，好，来姐。 他这个女人就是这一点上就跟文艺女青年有点像了，就是她的文字里边她的诗句很多，她自己就是当她觉得孤独的时候，她刊登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那个文章里边全是她写的诗，实际上全是她内心的外话。 哦， 就是她的孤独，她的一些这个想要。找到一个伴侣或者朋友的一些东西， 想法， 爱的想法，他的心声，他的一些东西，他袒露给别人之后，他就是希望能有另一种生活嘛，就是他自己的现在的这个生活已经禁锢他了。 嗯， 是这样的。 哎呀，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个角色塑造起来？哎，而且我知道，其实苏丽姐之前也在荧幕上哈塑造了很多成功的角色、 啊、 我们看到您演过很多的剧哈、 嗯、 那您觉得在舞台上去表演的时候和镜头前区别是不是蛮大的呀？ 当然了，这不一样的，它是两个完全不同质感下的表演。 嗯， 但是呢我始终认为就国外也好，一些好的演员他会过上两三年都回到舞台上来，就是多大牌的都是，我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因为舞台永远是往回收的，演员是在积累经验和回收这个戏剧和表演的情感的、 嗯、吸收养分的。 对，就是影视它会有很多东西是我现在就要， 对、 你要不在现在就在镜头面前要表现给我，是你这就是你在舞台上的那些积累。 嗯， 所以这个这么走心的话剧其实在舞台上呈现应该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吧，因为我们知道舞台它相对来说会怎么说呢，会比较直给跟外化一些啊、 嗯、 但它其实好多是内心当中特别细碎的东西， 对， 而且要把这些内心独白我们说还不能做状的给它演出来。 对、 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几位也分享一下，比如说在排练过程当中揣摩这个人物有没有走过一些误区然后后来又给搬回来了这种呢？ 这个 笑岭导演，我们两个人比较好的就是在这个方面上我们比较有默契， 我们比较有默契， 而且年龄也在这儿了，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年龄也在，这个戏真的是40岁以下演很困难，只能当做一个比如说学生的练习，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里面的台词去练习台词都很棒，但是呢你要是真正去演的时候，你对生活的这个理解和阅历不够的话，确实是很难达到他这里边深厚的一些精神层面的表达，就非常难。但是呢这个里边也并不是说像有些人话就话就我只说话，不是，他这里面有很多行动性的动作去带动你来表现这个人物，就很好玩儿。他的很多反转呀，这些东西就设计的非常巧妙。对于演员来讲是很过瘾的，虽然演完都不想说话，真心累。 因为我觉得这个台词量一定是非常非常大， 相当大， 对吧？而且节奏变化也会非常的多。 对，像一般的戏里边，这个女主演可能有那么两三段就了不得了，能写出很精彩的这种长的台词啊，大段的长的台词，这个里面。 分分钟 前我们从剧本上前七页纸全是我在说话， 女演一直在说， 我天哪， 就从一开始他按了门铃就是我的， 而且是咄咄逼人的那种感觉， 咄咄逼人 、因为我看不上他，他 对 我告诉他们，你迟到固然是一种罪过，可早到也是一样的。 来一段吧姐 来一小 就开场吧，咱不剧透，因为后面有很多反转我们也不想多听，咱们就开场的这一小部分您给我们来一小段好不好？ 叮咚， 太糟糕了，这还不到6点呢。哦，来了，请进。 嗨， 你好。 你好。 哦，你千万不要介意，家里太乱了。我以为您6点钟才会到，所以还差20分钟。我希望把这盆花修整一下。哦，我平时就是想把这盆花移栽过去，但是一直都没有做。时间过起来就像飞一样。您知道吗？迟到固然是一种罪过，但早到也是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这没什么关系。 不，我觉得人们应该更加的重视这个，费尔南多。 不， 您不用反驳我。只是小事，他只…… 哎呦，这一小点儿就等于是把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全部都盯起来了，就想知道，哎，发生什么事儿了？又迟到，又早到的，这里边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其实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发展的， 对，不是按照这个逻辑走的。你这个是 我认错了， 这是我的逻辑。 对， 他还有一个逻辑。 对， 所以我刚才听台词的感觉哈，其实我们还是能听出来这是个外国的本子。就是说他没有完全说按照我们中国的这种语气什么的去改编。那我们在比如说服化道方面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是穿，比如说比较有墨西哥感的这种感觉的。 那倒没有，就是服装就是我们正常的现在我们穿的 职业，我们认为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他就穿什么样的服装。 对， 他性格是一个女教师，是比较古板的，就是 但是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地域特色。 没有那个没有，主要还是看戏本身。 那舞台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戏剧的反转和冲突，不能光靠说的嘛，对吧？ 舞台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也是舞美设计的非常棒的老师，叫刘海勇。刘海勇老师设计的，他给我们这个舞台上面全是各种窗户。然后但是窗户，因为艾薇利亚永远生活在别人的监视当中， 对， 他感觉他永远把窗帘拉开着。我向全世界告诉你们，我是一个透明的人，我是一个干净的人，我是一个可以面对你们所有的人。但是他因为所有窗户，你从这个视觉上你就感觉艾薇利亚生活在一个牢笼里面，因为全是窗户。所以虽然是窗户他敞开着，但是他敞开的同时他被关在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牢笼里面。这是一个海勇老师在设计舞台时候一个亮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舞台设计。当时这个舞台设计出来以后，有很多专业的这个老师看完了以后，哇，这个舞台设计的非常有想法。当然其余里面的还是写实的，沙发就是沙发，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对， 那我相信若慧看整个的剧的连排应该不止一次了，对不对哈？ 对，我看了挺多遍的。 你的感觉怎么样？简单说一说。 我觉得 我觉得两位老师在戏这一方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总是说戏包人，但我真的还是觉得他们的演绎使得这个戏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它虽然是个墨西哥的戏剧，但我觉得它给了他一些我们才能演出来，或者我们中国人才会有的一些感觉。有的时候当然不是说就是你会觉得你没有觉得有那么远的距离感，如果是我个人我自己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样的戏剧我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距离感，但是在我看他们两个演的时候，我是真的会被带进去。哪怕第一次我看他们排练的时候，他们拿着这个剧本还没有完全脱稿，但那个状态和那种节奏已经非常吸引我。所以我相信这部剧实际到最后排出来，然后等我们上台的那一瞬间，一定是会非常好看。而且每一次演的时候，他们总会给我带来一些新鲜感，可能是他们对这个戏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得越来越深，所以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这个感觉，包括像歌词最后的独白，这个是剧本里面拿出来的一个部分，那么也是领哥给了我这个想法，觉得直接可以，因为这个他的歌词其实很适合，就是他的剧本的这种翻译的这个词汇，对，然后总体的这个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不需要想太多，他就已经直接可以变成一首歌，他念起来就有一种歌曲的感觉。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也许我就像他的一个影子，因为领哥最后通过这个歌给了我一个形象，就是我是小艾维利亚，就是他的小时候，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但他也看不到我。然后我在唱的这个时候，其实唱出来的是他脑中的心声，观众是可能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但其实观众看到的是他脑子里想出来的，我愿意再生，我愿意冲破就是原来附属着枷锁的自己，而我的形象也因为他愿意再生变得更加暗淡，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 说的特别好， 对，刚说到再生的时候，我觉得直接点出这个主题， 对， 然后也有评价说它是一个跨国界的成人礼，就我不知道，因为你看这个教师也是成人嘛，然后这个戏里全都是成人，可是最后为什么会把这个戏当成一个成人礼，因为它是什么能让人觉得看了这部戏之后会长大，会有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呢？ 就是之前的时候，这个人他禁锢自己，实际上他的精神是没有长大的。他所需要的正常的人的这些生存的环境，以及他要交流的人啊什么的，他根本就没有完成。 七情六欲， 对， 没有释放出来。 对对对，你想他中间有一段说他想去看电影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是独身嘛，他去看电影的时候，他都紧张的没有办法去买电影票。他拿到电影票往里头走的时候，他电影票没给人家，把手给人家收票的。进去以后呢，他连台阶都没法上，这就因为他长期在家里不出去跟任何人交流。就这个人他是完全没有成长的。完了他再到电影院里边的时候，等电影开场了以后，他又觉得所有的人都没看电影在看他。这是他自己是精神上是有一点点问题的。他想重生嘛，他也不希望有这种生活老来禁锢他。 所以有这么一个人打破了他现在的这个，相当于是他把自己包在一个鸡蛋里， 对， 有人夸把这鸡蛋壳砸碎了， 对， 所以他的生活发生改变。 这个砸这个鸡蛋壳的过程可是挺痛苦， 挺磨人的，挺难熬的，对。 就是你跟你原先的生活的价值观，你的所有的东西，你的为人，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悖的。 对，其实这个 接受这种东西就比较痛苦。 对，这个剧本是墨西哥的一个故事，而且，又隔了那么多年哈，几十年之后再次上演。那赵导，你觉得在现在上演啊，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吗？ 首先我没有考虑那么多的现实意义，只不过这部剧最让我最有兴趣的，我就觉得好看。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里面的情节没有想到，而且作为我从来没有从导演的角度去考虑该怎么样，就是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从演员的角度来讲，演这戏太过瘾了，我愿意演这戏，这戏太好看了，我愿意让这个戏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说一定要说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现实意义的话，它里面有一些话也是 Lenny 离开这个舞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记住 任何事情都要有代价，无论是幻想还是现实。这句话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触动的。 嗯，其实 每个人都 有力量。 嗯，代价好大呀。嗯，是吧？ 成长的代价， 任何事情， 对， 任何事情都要有 成长的烦恼。 对，刚刚赵导也说，这个赵老师也说了哈，就确实演员跟导演的角度其实有会有一点不一样。原来也交流过，说可能当了导演之后就没有办法说我完完全全的扎到这个角色里面，可能我正在演着戏呢，突然觉得哎不对，那边不是有个道具应该上来了吗？可能会更加的怎么说呢？会顾虑的事情更加多一些哈。嗯，但其实我们这个还是以本子为基础， 对， 相当于就是还是全身心的去体验这个角色。 对对 对, 对， 嗯， 基本上没有当导演，一直在当演员。 嗯， 这么好的本子，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多的反转，这么美妙的音乐，就一定要去现场看。这样，咱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赵老师发出邀请吧，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关注咱们的这部社会现象。 好的，社会形象。 嗯，社会形象。 嗯，欢迎大家来观看 A33 剧场16号到18日。嗯，社会形象，我们在 A33 剧场等你们。 嗯，多少号咱们再重复一遍， 11月16日至18日。 哎，好的，也非常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哈，这样的一部经典的戏剧再次被搬上舞台。 是的是的。好，那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做的精彩介绍，咱们剧场见了。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就是也是其中的一个音乐哈， 是 仙女之脚。 对，也是我们若慧带来的原创的歌曲哈。 对，仙女之脚是艾薇利亚的一个小花园这样的感觉。 对。 好，那非常感谢几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你不要让失去人说 越省钱， 来全包圆呗！这家具升级的进口白橡木头等舱功能沙发， 双十一怎么越买越开心？ 来全包圆呗！这大礼送的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 双十一怎么淘货没遗憾？ 来全包圆呗！这产品全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全都含了， 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装饰，双十一特惠名额只有99个啊！ 打4006068866开抢啦！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